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第158集，两个人在山上转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方景行眼尖，在湖岸的乱石堆里面发现了晕死过去的狗，他爪子都湿了，搞不好喝过水，而这里的水连鱼都没有，怕是有毒。任务栏出来一条新内容，示意他们救狗。江晨不太爽， 下次用腰带套他脖子上 再骑上去。 江晨想想那个画面，觉得可以尝试。 骑过马吗？ 以前放暑假的时候骑过。 喜欢吗？ 一般。 他没有等着方景行再问，主动道， 我喜欢玩卡丁车。 我知道一家俱乐部，等你出院带你去玩。 江晨点头，二人边聊边捡起系统给的工具，用草绳把狗的四肢绑在木棍上，一前一后架着下山。山上人少，山下的人却很多，二人还没进城，就有玩家发现了他们的新造型。 两位大佬，这是要去吃顿烧烤。 靠，一眨眼的功夫，狗怎么就成了这个德行了呀？ 这个画面好喜感呢。 你们到底干了啥？ 都是狗，为啥区别这么大？ 有一种狗叫别人的狗，跟大佬的狗。 你们打的是一个剧情吗？ 几位嚷嚷着禁止套娃的帮主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，他们先是爬上神殿看了看，又去小木屋和附近搜了搜，想知道是不是错过了重要的线索，结果转悠一圈什么都没有，顿时受刺激。把人逼疯的两位大佬进城找到医馆，把狗交给药师，接了找材料的任务。材料不算多，就是地点比较麻烦，需要来回的跑，估计会做到下线。方景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不想浪费这个时间，便发了喇叭直接花钱收。镜中人顺着坐标来送材料，见他们并肩站在医馆门口问道， 大佬，我不要钱，你们能不能告诉我狗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呀？大佬。 两位大佬一片安静。 好极了，挂机下线了。 镜中人把消息传回去，几位帮主再次抓狂。方景行仍穿着睡衣，是躺在床上玩的。他摘下眼镜，看向身旁的封印师。江晨同时取下设备，扭头对上了他的目光。 困吗？ 不困。 他们此刻正躺在一张床上，盖着同一张被子。方景行看看这个距离，感觉有点危险，怕一个不小心控制不住，便克制地坐起身。 除了玩游戏，平时还喜欢干什么？ 打牌。 什么牌啊？我陪你打。 半个小时后，江晨的脸颊各贴了一张小条，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的一人一鸡。方景行努力忍住了拍照的冲动，见他手里只剩一张牌，便仗着 AI 没脾气，用大王压住队友 AI， 堂而皇之地给地主送牌，把最小的五扔出去，让他赢这一局。江晨看看手里这张四， 要不起。 要不起的江队毫无疑问地又输了。方景行伸手给他贴条，忍不住笑。 没算牌。 算了。 他给自己这张红桃四找了个理由。 我知道还有一张牌没有出，但都打到这里了，只能试着冲一下。 如果不是 AI 真的有诈， 关键时刻管上他，他就赢了，他只是冲失败了而已。帮你报仇，咱俩组队替 AI 一连。 不许耍赖。 江晨看着他这张干净的脸，和 AI 同时开口。 不干。 不干的后果就是他的脸上很快又多了两张条，小护士的脸上也多了一张，而联盟男神仍是那副温文尔雅的样子，往这里一坐，赏心悦目极了。江晨突然有点想念秦组长。方景行顶着他的视线，笑着撕了张新的小条贴在他脸上，拇指微微擦过眼角的泪痣。再打几局就该吃饭了，晚饭想吃什么？ 你决定，我请客。 好。接下来的一局他叫了地主，可惜翻的牌不太好，被江晨和 AI 联手制裁，终于要被贴条了。江晨跟着他学，咨询他的意见。 想贴哪？ 随便，你看着贴。江晨打量他这张妖孽的脸，拿着小条按在了他的下巴上。好看吗？江晨看着他的新造型，心情愉悦。 挺好看的。 二人一击，又打了几局，停止了互相伤害。江晨找来工作人员，要来手机，打开外卖软件，递给方景行。 是你的手机啊？ 不是。 他的手机早已关机，每周叫外卖都是用工作人员的手机点，月底再统一结账。方景行忍不住问， 我之前给你手机上发过几条语音，听了吗？ 你还有脸提？ 被别人听见了。 江晨不想回答，示意他点餐。方景行又问了两句，见他还是不说，只好按耐住好奇心，挑了家口碑不错的餐厅，选了几道招牌菜。江晨便交给工作人员付钱，趁着外卖还没来，换好衣服带着他下楼散步。即将入冬，这个时间点已经日落，花园亮起了路灯。正值周末，研究院的人不多，大多数都是项目小组的成员，院子里十分安静，放眼一望只有他们两个人。方景行陪他喂了喂鸭子，慢慢在鹅卵石的小路散步。江晨侧头看他，暖色的光线下，联盟男神更显温润，是一个让人只看着就能心生好感的类型。他今天第二次在心里想， 确实不亏。 他以前没谈过恋爱，原以为同意和方景行尝试，关系猛地转变，今天见面会有些不适应，但事实却完全相反。方景行实在很会照顾别人的感受，他不仅不觉得别扭，还很自在。方景行察觉到他的目光看过来， 怎么？ 没什么。 方景行挑眉，有些自恋， 是觉得我长得好看？ 你不说这话能加不少分。 方景晴哭笑不得，识趣地换了话题。二人等着外卖送来才回去，享受地坐在一起吃了顿晚饭。饭后方景晴停留十分钟，眼见到了五点半，便不舍得起身告辞。江晨照例把人送到了电梯口，方景晴和他对视。电梯声响起，方景行终究压制住了内心的冲动，没有放肆，只是轻轻握了一下他的手。 走了，晚上游戏里见。 嗯。 江晨看着电梯门缓缓合上，彻底失去对方的踪影，空气里似乎仍带着一点香水味，若有若无地飘着，安静地徘徊一会儿，很快和手背上残存的余温一起消散。不烦人，也不强势，和他的主人一样温柔又克制。大概是太体贴，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出几分留恋的情绪来。江晨原地站了两秒， 转身回房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